还有一种就是不共享的体系结构，也就是说各个处理层它既不共享公共的主存储器，也不共享公共的磁盘，也就是说每个处理器都有它自己的主存储器和相应的硬盘，这就是无共享的体系结构的形式。